第205集，他去找紫燕了。仁义已经呆坐了一天了。自他在医院醒来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一口水也没喝，只是发呆。尽管他的大脑一直都在转，他的躯壳和灵魂似乎被一股蛮力拆别了开来，一个僵化着，一个运作着，却不能相容，甚至是在互相排斥。因为他的心不相信他眼睛所看到的一切。他中枪了，虽然子弹被防弹衣挡住了，但开枪距离较近，两根肋骨骨裂，下肋处淤青了一大片，就像中了剧毒，正从此处向外扩散。仅仅是呼吸这样轻微的动作，也会感到阵阵钝疼。可这些根本是微不足道的，比起他刚刚经历的一切。秋妍死了，中枪后当场死亡，甚至没能挨到医院。他醒来后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秋妍，而后得到的答案实实在在的又给了他一枪，正中脑门，打得他形神涣散，痛苦难当。他无法相信，无法相信现在发生的一切，无法相信龚应贤会为了抓到紫燕不顾秋妍和他的死活。 我不相信那是龚应贤，我不相信，绝不相信。 任意陷入了挣扎，因为就在不久之前，他和龚应贤还在说着情话，畅想着未来，前路愈是凶险，希望愈是珍贵，而他们对未来所有的希望都在彼此身上。难道只有他这么认为吗？难道从头到尾，仁义都高估了自己在龚应贤心中的分量？也许龚应贤没有撒谎，喜欢仁义是真的，却也是无足轻重的。至少与他的执念相比，是随时可以放弃的。 是吗？龚应贤，所以你不在乎伤害我，不在乎放弃我。可是秋妍呢？秋妍对于你来说不是家人吗？你岂能看着她香消玉殒？龚应贤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 仁义觉得自己就像一颗苹果，外表上有几分颜色，内里早已经爬满了蛀虫，一如他的痛苦悄无声息地在体内蔓延，分分秒秒都在啃噬着他的血肉。他不吃不喝不睡觉，只是在反复回想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就像是入了魔，理智和情感的斗争几乎要把他给撕碎了。他甚至开始分不清现实和虚幻。他知道这两天不停地有人来见他，关心他的诸如曲阳波、严爵、中队的兄弟们，关心案子的诸如赵队长、郑培，他看得见他们的表情，听得见他们的话，可他无法回应，不敢，不愿，也不想回应。他该说什么呢？连他自己也想不通的是，他要如何回答别人？为什么龚应贤要这么做？是啊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些人还在问他为什么？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想知道为什么。 为什么宫应贤会允许坏人像秋妍向他开枪？为什么宫应贤会为了抓到紫燕，为了复仇连他们的命也不顾？为什么宫应贤可以前一刻暧昧动情，后一刻又冷酷无情？所有繁杂的、混乱的剧情和画面都渐渐弱化，最终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的只剩下宫应贤的眼睛。那双眼睛有过傲慢、羞涩、深情，也有过狠戾、阴冷、疯狂。宫应贤是多面的，他以为自己爱这个人的所有的面，如今才发现，那个会毫不犹豫开枪杀人，会利落地挥动匕首割喉的人，其实已经超出了他对所爱之人的认知范围，最终成了他无法承受的梦魇。 对不起。 这是宫应贤对任意说的最后一句话，这简直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刺耳的三个字。原来痛苦和恐惧到无法面对时，人真的只想逃避，仁义就逃进了自己的躯壳，龟缩起来，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。到了第二天，郑培终于失去了耐性，拎着仁义的衣服朝他大吼，试图将他唤醒。曲阳波冲了上去，要不是旁边有人劝阻，他差点就要跟郑培打起来。 仁义的保护壳被晃出了一条裂缝， 他终于直视郑培，用那双茫然又浑浊的眼睛无比疲倦地说： 你想问什么？ 我还以为你能装傻到什么时候。 有他的消息吗？ 这话正是我想问你的。你帮助他躲避警方搜捕，帮助他交换人质，最终帮助他再次逃跑，你不知道他在哪里？ 他去找紫燕了。 说清楚，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仁义用浮肿的眼睛看了郑培一眼，又看了看一脸忧心的曲阳波，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他可以躲一时，躲不了一辈子，早晚他需要坦白，不是向自己，就是向警察。 给我一杯水。 曲阳波倒来一杯水，为仁义喝了下去后，主动离开了病房。屋里只剩下郑培和仁义两人后，郑培站在床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仁义，哪怕椅子就在一旁，郑培也没有坐的打算，而是用身高给仁义无形的施压。 说吧，如果你现在还不张嘴，以后恐怕也没有机会了。 你想知道什么？ 仁义知道自己现在依然不会对郑培知无不言，但这一回不是为了宫应贤，而是他也担心郑培别有图谋。在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时候，至少把底牌藏起来。 全部，你知道的全部。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。 邱队长是怎么死的？ 仁义没想到郑培一上来就捅了他最狠的一刀，他顿时不知所措起来，面上浮现痛苦与悔恨。 很内疚吧？很自责吧？你心里明白，如果不是你包庇协助宫应贤，邱队长应该还活着。 仁义的身体开始颤抖，愧疚像刀子一样在他心上来回的割。说的没错，是他，就连秋妍会出现在那个仓库也是他主动去找的。他自作聪明，他一心只想着宫应贤，最终害人害己。 如果你不想再重蹈覆辙，就回答我所有的问题。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吧，邱队长是怎么牺牲的？ 郑培不给仁义半点喘息的机会，咄咄逼人，仁义只得艰难地回答： 被黄燕开枪射杀。 你中的弹呢？ 也是黄烟？ 仁义点了点头，将那晚发生的事粗略地描述了一遍。听完之后，郑培沉默良久，猜道： 你们两个都中弹了，黄燕、白燕和宫应贤却离开了。换作是你，你会如何理解这样的结局？宫应贤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离开？ 我说了，他去见紫燕。 紫燕不是神秘莫测，没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吗？白燕真的联系上紫燕了吗？ 我不知道，就算那个是假的紫燕，我们也无法分辨。 工厂里那六个人都是怎么死的？ 六个？ 是的，六个，你不知道吗？ 仁义回忆了一下，如果死亡的有六个，那么就证明紫燕至少派了五个人来，加上假扮人质的两个和黄燕，一共有八个，只有黄燕和最后被他们制服的那个人还活着。 我所看到的，宫应贤击毙两个，制服一个，其他三个我不知道，也许是被邱队长干掉的。 他心中有些疑惑，邱岩可以凭一人之力对付那么多人吗？ 你们当时主要在仓库的哪个区域行动？ 西南面。 除仓储区发现的一具尸体外，其他几人分散在不同的区域。活捉的那个歹徒说，他们一共来了五个人。按照你们的活动范围判断，至少有两个人是邱队长杀的。 郑培眯起眼睛，露出思索的神情，仁义心中五味杂陈。 可是现场并没有找到邱队长的枪，他用的是谁的枪？他的枪在停职的时候已经上缴了。 歹徒的，其中一个假扮成人质，被宫应贤第一个击毙的。邱队长拿走了他的枪。 那就是史密斯9毫米手枪，他们用的都是这种枪，但为什么这把枪消失了？ 也许是黄燕拿走了。 黄燕已经绑架了他，没有必要带走他的枪。现场其他歹徒的枪也没有被带走，所以显然他没有毁灭证据的需求。为什么独独邱队长用过的枪消失了？ 也许是黄燕拿走了。 郑培不断地提起邱岩，仁义就要不断地去回想邱岩的死。他疲倦地说， 我不知道，这重要吗？ 当然重要，现场任何一个不合情理的地方都可能是案件的关键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 仁义面无表情地看着郑培，不回答也不否认。 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隐瞒我什么？难道你还相信宫应贤？ 就算我不相信他，我就应该相信你吗？你为什么一直要阻扰他们翻案？ 你被宫应贤洗脑了。我并不是一定要阻碍他们翻案，我是被派来调查他们在整个案件里所有可能的渎职行为，这跟19年前的案子是否要翻案是两件事。宫应贤一直在利用你，从头到尾反反复复，你成了他最好的帮手，最佳的辩护人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？哪怕现在他为达目的置你的生死于不顾，你依然在维护他。 我没有，我他妈比你更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，到底在做什么。 他想知道宫应贤有几分真几分假，他想知道他从前相信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幻觉，他想知道宫应贤对他是不是真的只有利用。